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，看看可爱的脸，摸摸真实的脸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一样的天，一样的脸，一样的我，就在你的面前， 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。

天山独行，照我登天途径，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，摘下梦中满天星，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深处笑一声，翩翩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远，冷冷有梦境，雪里一片清静。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。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，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，摘下梦中满天星，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深处笑一声，天星，数十遍遍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路远，冷冷有梦境，雪里一片清静。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 KK， 你那个福字贴歪了啊！ 是这吗？ 往左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哎 ，Nico， 你快点，就等你了。 孟阳，你再拿两双筷子。 好嘞，李安，快把椅子搬过来呀、啊！ 好。 苏然，快点把四喜丸子放我这儿，我最爱吃了。 天晴，还有几个菜呀、啊？我都饿了。 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 那这样，来，今天过年啊，我觉得咱们所有的主持人齐聚一堂也不容易，我提议让 KK 先来走一个。 哎，你们等会儿嘛，我觉得还是先给听众拜个年吧，一会儿有大家喝的。 就是，先给听众拜年。 来，我起个头啊，祝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金鸡报晓， 财源滚滚， 福寿安康， 阖家欢乐， 新春大吉， 万事如意。 我们给大家 拜年啦。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，无理冲击我心碎，前景没法打算怎么，谁会 生远方里。每次记忆哭笑，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，无意对一切话别，无意却远走他方，没有泪。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，前方或会一生奔波，无悔这一生经过，谁在痛逼紧守不变，无意对一切话别，无意再远走他方，没有泪。 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。

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 99.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 一道亮光，你的轻狂，你的惶惶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不曾忘了自己，没那么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